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80集《备胎也行》二。这暗示的意味已经够足了，温以凡现在只想回去听一听他录了什么内容，立刻点头。正打算回房间，他注意到书架上的一本相册，温以凡目光定住，伸手拿起来。这是什么？桑延瞥了眼，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时候带过来的。 大学毕业照。 听到这话，温以凡顿了好一会儿，才道： 我能看看吗？ 桑延又抬了眼，轻轻点头。他大大咧咧地坐在床上，表情吊儿郎当的。 我呢，就没有哪个地儿是不能让你看的。 温以凡看他， 其他的以后再看吧。 他又憋出几个字。温以凡走回去，坐到他旁边，而后翻开相册。第一页是集体照，温以凡一眼就找到了桑延。他穿着黑色学士服，站在最后一排的位置，其他人都弯着唇角露出笑容，唯有他稍扬着下巴，神色有些不耐烦，像是被人硬抓过来拍照的。盯着看了一会儿，温以凡忍不住弯唇。桑延靠在床头看着他笑，过了一会儿想起一件事情来。 年初八晚上有空没？ 我也不确定，怎么了？ 温以凡心不在焉地回道。 没什么，钱飞结婚，你有空就一块过来吧。 钱飞结婚，应该也有很多桑延的朋友。温以凡这才抬头应道： 好，我到时候看看。 说完，温以凡又继续看向相册。他目光一挪，因为桑延的话注意到站在他旁边的钱飞以及另一侧的男人。男人看着跟桑延差不多高，生了一对桃花眼，唇角自然上翘，给人一种天生自带温柔的感觉。这两人站在一块儿，几乎能把人的注意力在一瞬间抢走。见状，温以凡瞬间想起了钟思乔说的那些传言，下意识地多看了几眼。他的视线下滑，看到了下边的名单，果不其然，桑延的旁边写着段嘉许三个字。瞧温以凡看了那么久，桑延干脆过来跟他一块儿看。 看什么呢？ 温以凡指了指段嘉许。 这个是段嘉许？ 怎么？ 桑延目光微顿，温以凡点评： 还挺帅的。 周围沉默下来，温以凡没有察觉到不妥，正想翻下一页，看看能不能从其他照片里翻到桑延的时候，旁边的男人手一动，压住了他的动作。他抬眼，桑延的唇线拉直，毫无情绪地说： 我没听清。 啊？ 谁帅？你再说一遍。 温以凡瞬间闭嘴。 所以你拿我的毕业照在这儿看了半天，不是在看我？ 桑延停住，几秒后气急反笑。温以凡懵了，觉得突然就有一口大锅砸到他的脑门上。他琢磨着他这话，正想解释，又感觉怎么回答好像都不太正确。要是肯定的说个嗯，就是肯定了他这句话，确实不是在看你。要是否定的说个不是，又好像是在接着他的那句话说，对，就是不是在看你。温以凡还有点被绕进去了， 有一种桑延真是逻辑严密的感觉，能问出一个对方怎么回答都理亏，都能被他挑出毛病的问题。温以凡想给出一个万无一失的回答，非常谨慎地思考着。对着桑延，他也不着急，温温吞吞的。他这迟迟不答的模样，在桑延的眼中就等同于他刚刚确实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但由于他的压迫而不敢实话实说。桑延敛了唇角的弧度，直接把毕业相册扯回。注意到这动静，温以凡抬眼，两人的视线撞上。桑延盯着温以凡看了两秒，收回视线，站起了身。他把相册丢到一旁，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语气略显不痛快。回去睡觉。温以凡盯着他的脸，小声道：但我还没看完。桑延五官清俊，不太喜欢笑，平时显露出来的模样总是漠然又矜贵，与陌生人之间的隔阂感很强。此时一生气，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眉眼间的锋利感像是加了倍。虽然听钟思乔说了好几次，桑延冷着脸的时候格外吓人，周围的气温似乎都因为他低了几分，让旁人说句话都不敢，带着十足的威慑感。但很奇怪，温以凡在这个时候才清晰地觉得自己一点都不怕他这个样子，甚至有点想笑。感觉真笑出来的话，就相当于在桑延这火上继续浇油。温以凡没有立刻说话，打算先把情绪调整得平和一些，再好好的哄哄他。下一秒，桑延的手忽地放到他的脑袋上，力道不重，只是顺着往后方摁，将他的脸抬了起来。桑延的目光投来，像是想看看他这一会儿是什么表情。瞥见温以凡嘴角的笑意，桑延的举动定住，依然面无表情。温以凡立刻收敛。行，我还以为你是低着头在反省，感情你是看完帅哥在偷着乐呀。桑延收回手，冷笑了一声，声音也是冷冰冰的。不是。温以凡又想笑了，桑延不搭理他了。温以凡又凑过去了点，明知故问：你在生气吗？桑延懒得理他，开始装聋作哑。温以凡温声道：那我还能看你的毕业相册吗？我还没看完。桑延又抬头，身子稍稍后仰，居高临下地看他。他的指节在旁边的相册上轻扣了一下，虽是同意，但话里警告的意味十足。行，你拿。那我拿了。温以凡仿佛听不出来，真当他是同意了。桑延干脆明显点，敢就拿。温以凡点头，从桑延手下抽出被他稍稍摁着的相册。桑延在旁边盯着他的举动，气得胃都开始隐隐发疼。拿完相册，温以凡又挪了一下位置，靠桑延更近了。桑延冷不丁说道：离我远点坐。温以凡没听，就着这个距离又翻开那张集体照。他看着上边的桑延，又看向他，瞅见桑延还冷着的表情，他忽地说：你为什么突然就生我气了？自己反省。桑延瞥他，温以凡忍着笑，想了想：你是不是心虚？啊？温以凡继续往后翻：我只是想看看我情敌长什么样。桑延的眼睫动了动，稍稍皱眉：说点人能听的话。 你不是跟这个段嘉许传绯闻吗？听说你们是南大计算机系出了名的一对基佬校草。温以凡回想了一下钟思乔的话，慢吞吞地复述了一遍。桑延无语了。话题渐渐地被扯到另一个方面上，桑延的心情也因此舒坦了不少，完全没把这个所谓的绯闻放在心上。他若有所思地扬了一下眉，悠哉地说道：温双江，你不是做新闻的吗？温以凡边翻着相册边应道。后边还有各个宿舍的合照，很快他就找到了桑延和另外三人的合影。这张照片上他的眉眼才稍稍带了点笑，漫不经心地看着镜头，看上去金贵而意气风发。所以这种道听途说未经考据的传言你也信啊？ 我没信啊。 温一凡摇头。 哦， 桑延摁住他的手，很嚣张地发出邀请。 那你什么时候来考据一下？ 因为桑延这个举动，温一凡没法认真地翻相册，耽搁了不少时间。最后只是草率地把里边的桑延都找到，匆匆地看了几眼，之后就被桑延催着回去睡回笼觉。回到房间，温以凡换了身衣服，拿着桑延送的那只录音笔躺到床上。他莫名有点紧张，过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里头的新录音，点开来听。桑延的声音从里头传来，他的声线偏冷，说话时尾音总是不自觉地上扬，带着特有的味道。 温双江，工作注意安全，你对象叫你平安回家。 温以凡愣了一下，又点开听了好几遍。注意安全，平安回家。温以凡的心跳停了半拍，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耳后的位置，想起了之前在北鱼受的那个伤。过了好一段时间了，伤口早就已经痊愈，此时连疤都没有留下。但桑延似乎总想着这件事，每次他半夜外出加班，只要他在家，似乎都会醒着等他回来。温以凡有些失神，过了好一阵才小心翼翼地把录音笔放回盒子里，躺到床上酝酿睡意，但精神太久，他这会儿也有点睡不着了。脑子里不断浮现起毕业相册上桑延的模样，比高中的时候成熟了些，又比现在的模样青涩不少，是他从没见过也从未参与过的一个阶段。温以凡盯着天花板，神色怔怔的。在这一瞬间，温以凡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从前浮现过无数次却从未捕捉到的一种情绪，他后悔了，非常非常后悔。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